苏慕成谈不上有什么后台，但待人温和，在俱乐部上上下下人缘都是很好的。虽然叶秋被逼退役后，他和俱乐部的关系也有一些僵硬，但本着职业选手的素质，他倒也表现出了应有的职业态度。俱乐部的比赛或是活动，他都依然合同规定尽心尽力的配合。不过话说回来，人缘还不是他最大的保护伞，苏慕成最大的保护伞是他身上所含的价值。他身上所衍生出来的周边利益，如广告代言、队服海报，都让俱乐部所获颇丰。这一点上可以说，这间屋里刘浩他们三个捆一起都比不上苏慕成。在越来越是商业化的职业联盟，苏慕成这样的摇钱树，不到万不得已，哪家俱乐部会舍得放弃？叶秋能落到如今这个下场，没有商业价值是他最大的致命伤。 苏慕成，注意着点就行了，我们先去摸一摸这个朱烟霞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叶秋在第十区里建立的工会叫星星，星星你们应该知道，就是咱们俱乐部对面的那家网吧的名字。叶秋这家伙现在也就是在那里而已。工会以星星为名，看来他和这网吧的人有很深的关系。这个朱烟霞说不定就是这网吧里的什么人。这个我找机会可以让陈叶辉那边随便找人去看看。 刘浩一边是对二人说着，一边也是自己理清接下来的计划。如此盘算了一番之后，倒也觉得比较稳妥。先前得知君魔校进了神之领域，立刻就叫人操上角色上去追杀，确实太冒失了。职业选手怎么能没有知己知彼这样的意识呢？ 三个人力法师下线了。 游戏里，叶修和陈果两人离开原本练级区域后，陈果就试着搜索那三个角色的名字，很快就发现法师的角色不在线。 查这个干什么呀？他们这些人一人手里拿着几十个角色都不稀奇，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会是他的真人，不用理会了。 叶修说。 那这可麻烦了，照你这么说，任何一个角色不是都有可能是他们了？ 确实就是这么麻烦，所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练级吧。 现在还练级？不把他们叫上更多的人找上来啊？对方这次再多来几个职业级的，你刚才那样的手法也没用了吧？ 一路上，叶修也和陈果讲解了一下刚才他整个操作的意图。整件事，叶修的意图就是要布局，故意想引发对方的这种误会。如果是实打实的一对三，二十级的等级压制下，单挑三个职业选手实在是逆天级别的事。而陈果这样的帮手，坦白说真的是可有可无。就好像两个大人之间的较量，一个婴儿在旁，那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助力。而之前那种两手操作两个角色的行为，叶修也是勉强为止。不可能整场战斗全身心的就这么打下去，他也是用君莫笑的角色努力制造出机会，而后利用竹烟侠来准确捉不到机会，制造出竹烟侠是个高手的假象。至于朱烟霞是不是苏慕成，这种误会叶修倒是不强求。家世的人和苏慕成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个误会实在太容易被戳穿，并没有什么价值。短时间里他们可能会误会一下，但叶修也知道他们很快就可以戳穿。不过至少三人还是会认为陈国是个高手，这就已经足够。三打一他们可以无所畏惧，三打二，一个还是他们深深惧怕的顶尖高手，另一个是摸不清实力不知深浅的神秘神手。这种情况下，职业选手的习惯肯定不会贸然出击，这些职业习惯没人会比叶修更清楚。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练级啊？ 陈国问着。跟着我来就是了。叶修显然已经是有了打算。 家事的人已经出手了，其他工会呢？真要这么没完没了啊？这级还怎么练啊？ 陈国此时深感情况严苛，这所有俱乐部工会真要齐了心的针对叶修，他们在神之领域的势力可比在第十区要可怕的太多太多了。至少像千波湖那样角色不够的问题绝对不可能发生。在这里，各大俱乐部可以以排山倒海的气势真用人海把君莫笑往死里推。叶修纵然再无敌，千百次下来也总会有失误。这失误一次，在神之领域就是20%的经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能是个头？陈国心中焦虑万分，但是也想不出个什么主意，只能是控制着角色跟在叶修的君莫笑后面一路跑，转头偷眼看看叶修神色，一如既往的镇定。这让陈果心下也安宁了不少。心静下来，又是细想了想后，陈果也是冒出点对策。 喂，你现在名头很响啊，不如趁着这热闹在神之领域这边把工会建起来怎么样？俱乐部工会注意形象，有个工会撑腰的话，他们至少不会明着干。 叶修听了却是笑了笑， 哼，他们本来就不会明着干，神之领域这边各大工会都经营这么久了，手底下多少也好，按着干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所以建工会在这边真是傍不了身。非但如此，现在就建还很难维持下去，我现在才50级，别说55级的副本下不了了，就算能下，谁有兴趣跟着我来天天混55级的？我就算是有实力，但目前的实力无法让别人获得既得的利益，得不到好处，人凭什么混在咱们的工会里？混过来跟着我一起被追杀吗？ 嗯，说出你的身份啊，粉丝一大票，不会在乎这个的。 哼，说可以说，但是谁会信啊？ 陈国一怔，这个确实，荣耀竞技的特点就是哪怕是再厉害的职业角色，也肯定是依托于这片荣耀大陆的。所以职业选手说白了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网游，所以一直以来冒充职业选手招摇撞骗的骗子就大有人在， 跳出来喊我是叶秋，建工会了跟我走。 坦白说，这样的事情发生都不止一次了，玩家早麻木了，谁也不会相信职业选手会来干这事儿。后来联盟方面更是直接规定了禁止职业选手过来搞这些事。叶秋现在虽然是退役选手，不会受这种禁止，但就这么随便嚷嚷说我是叶秋，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那让其他有身份的人来帮你证明一下呢？ 陈果说着。 荣耀里其实要说身份也非常容易证明的， 开着一叶知秋这种角色上线来的，就算身后的操作者不是叶秋，不是孙翔，玩家们却也会相信这至少不会是一个街边的什么路人。说出的话总比随便跳出来的一个角色在世界频道里瞎嚷嚷要可信得多。陈国想到的当然也就是苏沐橙，用他的沐浴成风随便登陆上来喊两句话，相信就足以在神之领域掀起风浪。再然后凭借粉丝对偶像崇拜的力量，陈果觉得建工会不过就是分分钟的事儿，而且这些粉丝一定会团结地站在大神身边，紧密地维护着他，就像此时的自己一样。 这个可以是可以，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为什么呀？ 太激烈了。 激烈？ 现在我已经是众矢之的，不过由于各大工会在我这边一直吃亏，所以他们现在都采取的是比较保守谨慎的态度。神之领域不是第十局， 哪家工会的实力都要强得太多，能争取到这样的环境可是很不容易的，趁机循序渐进发展才比较好。你这个主意瞬间就把摊子搞大了，逼得各大工会赶紧对我们进行打压。这样的情况下，你真觉得凭我一个人一呼百应聚起的人可以和这么多家实力雄厚的工会角逐吗？ 不能吗？ 别说一家，即使是一家，我们也会很快败下阵，你信不信？ 不可能吧。 陈果确实有点不信，他觉得以叶修的号召力召集起来的粉丝军团怎么也足以和一家工会分庭抗争了。叶修摇了摇头， 哎，你不要太小瞧这些俱乐部工会，他们可都是科学系统的管理，和玩家自己娱乐建立的工会很不一样。我们现在这样拉风的聚集起一堆人，人再多也不过是个草台班子，和玩家工会打打倒差不多，真和俱乐部工会较劲儿，人有一大堆方法可以弄垮我们。 陈国想了想，发现确实如此。他游戏多年，混过普通玩家工会，后来又是加入了家王朝，虽非核心成员，但却也可以感受到工会的井然有序。叶修不说时，他甚至都不会留意到这一点。此时特意以此来对比，陈国再这么一回想，却不由得不信。 豪门之所以是豪门，就因为他有他的底蕴，并不只是战队里有点神奇角色，有点大神选手这么简单。你总不想咱们的队伍只是昙花一现的热闹一场就算吧？ 叶修继续说着。 嗯，那你说该怎么做吧？ 这话刚说罢，陈国视野就闪现几条人影，顾不上等叶修回答，鼠标立刻已经滑到了几个人影身上，随便就可以做出攻击，一边提醒叶修：“ 又有人。”“ 哼，别紧张。”“ 啊？” 陈国定睛一看，几人走近，却是之前刚刚分手不久的斩楼兰一行人。看到叶修一点也不意外的神情，陈国恍然：“ 你约的他们啊？”“ 是啊。”“ 你是想 暂时加入他们，你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陈国这话基本是没思考脱口而出的。他不认识斩楼兰，不过如很多玩家一样，对这样的人民币战士先天就有些偏见，加上斩楼兰又动过拉拢叶修的心思，陈国怎么可能对这家伙有好感？ 用不用回答的这么快啊？ 叶修一脸的无语。陈果鼻子里哼了一声，心里却是有点乱。到最后，大神终于还是需要和这样的有钱人去合作吗？陈果心中又是盼着叶修好，自己又使不上什么大劲儿的纠结又是起来了。就好像之前那场战斗，他不肯先逃一样。他知道自己在职业级的战斗中完全帮不到什么忙，但是就算是当一下炮灰，陈国也心甘情愿。他只是不想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两位，这么快又见面了。 斩楼兰他们还是那一小队的五人，转眼已经到了跟前，向叶修和陈国一并打着招呼。 过来的路上，兄弟考虑的怎么样了？ 叶修混起网游来也是熟练的很，刚见过一两次面的人直接称兄道弟，一点不生疏的。 你真是叶秋啊？ 展楼兰口气很正经。 绝对就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叶秋。 叶秋的口气也不差。 听起来好像话中有话，多心了。 一片沉默。 其实不管我是不是叶秋，现在你把我拉拢到都是一步好棋。 哼，这个难讲。 我发现你现在的处境也挺不妙的，但这样的处境你一定非常有心理准备，就是不知道准备到什么程度了。现在能承受得了吗？ 一边的陈果听着这两人对话像是打鸡风一样，可有些不懂了，又不好意思去问，只好悄悄给叶修发消息。 喂，说什么呢你们？ 等会儿和你说啊，叶修回复。 展楼兰这边又是半晌都没有说话，由于只是游戏中的角色，观察不到神情，谁也无法得知这家伙现在到底是在做什么。 你的队伍应该是准备下赛季就进军联赛了吧？ 叶修忽然道。 你怎么知道？ 乱猜的。 展楼兰也不刨根问底，痛快承认。 已经报批了，现在在走流程，我相信问题不大。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也该开始宣传造势，吸引一下玩家们的眼球了。 君莫笑，确实是最近很大的一个噱头。 这样的噱头可并不是时常出现的。如果你真是野球，那这个噱头就更大了。 我是的，但是叶秋大神不是向来不参与这些宣传推广的吗？ 我好像也没有说会出面帮你做这些吗？ 能有这个名字已经很足够了。 叶秋说完了他想说的，此时轮到他来沉默，而一边的陈果这时已经不需要叶秋再解释，终于也是明白了他的意图。展楼兰准备成立战队，需要炒作造势，而叶修此时就把自己给倒贴上去，让展楼兰来借他炒作。君莫笑现在可是荣耀中最被关注的角色，早有玩家在猜测这人会被哪个职业战队看中拉拢。此时展楼兰的新战队如果宣布抢到了这人，毫无疑问可以瞬间引起所有玩家的关注，而他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关注。至于叶秋是不是真的成为他战队中的一员，这还只是次要的，而加入了展楼兰工会的叶秋这时也算是得到了一个工会的保护伞，只是这可得可靠吗？陈国想了想后突然心下大慌，顾不得再发消息，直接把叶修揪了过来。 喂，这样行吗？ 怎么？ 叶修说话时很注意的还把耳麦拿开了一些，并提醒了陈国一下。陈国是干脆一把就把耳麦扔到了一边， 一把自己卖给了他们，他们利用完了回头再把你踢开，这怎么办啊？ 他们就是不踢我，我自己也会走。我不是要加入他们的战队，队伍我们自己来建。 队伍我们自己来建，这话听得陈国心头一暖。不过眼下可不是高兴这个的时候。 我担心的是眼下呀，你加入他们，他们用完这个噱头，其他工会一找过来立刻就把他踹开撇清，这怎么办？ 哼，如果真这么容易，他还用在那儿考虑这么久吗？早就答应了。这么赤裸裸的过河拆桥，名声也太臭了，刚刚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完了就朝自己身上泼屎，不带这么作践自己的炒作的吧。 说的也是哈， 而且他们这之后基本和咱们是同一战线的，完全没必要这样把自己撇开。 这话怎么说啊？ 同样是建新队，你认为这些俱乐部工会干嘛这么视我为眼中钉啊？并不是因为我是叶秋，单纯是一个高手的话那根本没什么的，关键是因为看出了我要组队，看出我会成为他们直接的竞争对手，所以手段才会越来越严厉。对我他们会如此，对于同样要成立新队的展楼兰，他们的态度也一定是一样。荣耀竞技可不比一般的项目，职业联赛是见证最终成果的战场，但是可不是唯一的战场。 明白了。 陈国点了点头，发现自己又是虚惊一场，完了也很是脸红，自己这总是一惊一乍的。完了一听叶修解释， 却又很快明白过来。很显然，这是因为他的见识非常不够，要不就是看得不全面，要不就是看得不够深远，要不就是根本搞不清这当中的关系。老板，陈国汗了一把，这战队真要靠他这个老板一肩扛，恐怕连职业联赛的门都摸不着就扑街了。